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哎、傅老师今天也是在家中直播啊，欢迎大家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来官方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两位老师同时在线。好久没有见到傅老师了。 可不嘛，至少俩礼拜了、我都想死大家了啊！ 就等着这句话、同学们，开学季到来了哈，最多今天还能潇洒一天啊！开学季到来了，所以我们的各位老铁们，是不是准备这什么重装待发啊？重振旗鼓，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学习了。虽然大家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但是在我们 PK 台，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被学习支配的恐惧。 没错没错啊，学习呢有的时候是恐惧的，为啥？因为我们不了解它，就好像单词一样，刚看见它呀觉得特吓人，是吧？哎，当你了解它了，当你知道它词根啊、前后缀啊、它的渊源、它的祖宗了，你发现啊它可亲切了，亲切的就像是我们的 PK 台一样啊。 好，那在我们这儿呢，大家学习的感受可真是五味杂陈呢 这可真是非常的丰富啊！啊，我们的词根2.0课程已经是开启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它的第二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三个单词和三个词根呢，咱们用一些支配恐惧的方式来跟大家先串联一下，以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空气。我们想说，如果你还在假装对着空气学习的话，那么你将会遭受一整个学期的挣扎、痛苦、打击，所以别扯那些没用的了，今天赶紧跟着我们学起来吧。 哎呀，太好了啊，这是给我们一个鞭策啊。 哎， 确实是。哎，一天到晚的您那假模假式的在那儿学，学半天什么都不是自个儿的、 就是、 没用， 干嘛 对吧？那真是没用。 浪费时间。所以呢，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在这个9月开始努力起来，自觉起来，自律起来，好不好？拼搏起来，好不好？ 太好了啊。 好啦，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开始来攻克今天的难词，让难词不再是难题。首先第一个，哎，眼熟，空气。我们1.0当中呢也学了空气的词根啊，我们再来一看看2.0的空气的词根 AER 或者是 AERO 或者是 AUR。 高级了、高级了。 是啊，这一口气啊，大家发现其实是三个词根啊，只不过呢拼写相近，并且呢含义相同啊，甭管是 AER、AERO 还是 AUR， 人家都表示的意思是空气。其实您看看它那发音呢、就跟那个空气 air 差不多，对吧朋友们？ 差不多、 所以以后呢您要变通要灵活一点啊，别老是一根筋似的就看到 AIR， 就这些东西它都可以表示空气。所以一会儿给您讲这些词儿，您就往那个空气哎这个角度去思考，往那个气体的角度去思考，就没跑了、 好的，前两个呢、看着也眼熟，能猜出来，主要是大家今天要记一记2.0升级版的这第三个 AUR 也是表示空气。一会儿我们给你讲例句的时候你准能记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单词叫 aerate， 它的拼写呢就是这个词根 AER 加上一个 ATE。 好、我们看是空气的词根加上一个什么后缀呀、什么词性的后缀呀？ 很简单嘛，它后面啊，大家听它的发音叫做 aerate 啊 ，ate 了，那肯定是动词后缀啊，对吧？啊，所以你看这个单词多有意思，前面 a e r， 哎，人家表示的意思是空气，后面的 a t e 动词后缀， 也就是让什么东西里面怎么样充满一个空气，让什么东西啊暴露于空气当中，就是它的含义了。 好，是暴露于空气当中。我们来看啊，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啊，说让你出去啊，掀开肚皮暴露在空气中，那也叫暴露，对不对？但是也咱们不能这么用，咱们主要是什么呀？让什么土壤啊、水啊等等，让它透气儿。 嗯， 让它和空气有一定的接触，就是 aerate something。来，举一个生动的啊自然界的例子。我们知道蚯蚓这个小虫，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同学们回答一下。 特别简单啊，它在这个地下这么一蠕动，哎，这个土地就松了，松了它就有氧气进去了，也让这个土能够透气儿，有更多的养分，对吧？ 对了，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松土。哎呀，我们的节目可真好，小朋友们快来听吧，这就是自然课了啊。蚯蚓的英文单词呢叫做 earthworm 啊，土地的那个小虫虫叫 earthworm。 好了 ，earthworms do the important job of aerating the soil。哎呦，你看这个多好，是吧？人家蚯蚓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松土。松土的意思就是让土壤当中充满着气体，充满着这个空气啊，松土。 哎呦，我们这边有个同学说，蚯蚓的作用是钓鱼。哎呦，这个， 也挺好， 也挺好。原始作用，人家是生活在土壤里。 对， 蜗牛的作用是什么呀？同学们，雨后那么多蜗牛，蜗牛作用是什么呀？大家回答一下啊！ 应该也是松土吧，我觉得。 那小学自然课开学了啊！小学自然课开学了。Earthworms do the important job，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of aerating the soil， 哎，使土壤透气儿。 对， 怎么的？ 另外呀，我跟大家说啊，最近有一个好朋友送了我一个瓶子。这个瓶子的上面有个装置，还送了好多子弹，当时给我吓一跳。哎呀，我说妈呀，你送我这干嘛使啊？后来他说你土鳖了。实际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苏打水制造器啊。那个像子弹一样的东西，就装到这个瓶子的那个上面，然后一拧，这个子弹啊，它打引号的啊，这个子弹里面的这个是什么二氧化碳啥玩意儿啊？得，它就能够一下子用高压就注入到你的水里面，你再去喝这个水，哎呀，特别清爽的这个气泡水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做的时候往里面再放点像咱们说的那个养乐多呀，啊，什么那个娃哈哈 AB 钙奶呀，这些东西，哎呀，特别好喝，朋友们啊。所以我们说，汽水，啥叫汽水啊？那就是在水里面充了气儿的那个水，对吧，朋友们啊？ 对， 所以大家。哎，可别弄错了，气儿水就叫做 aerated water， aerated water 就是充了气儿的水儿。我跟大家说，这个在以后你出国的话，你经常会看到这个词啊， 是吧？就直接在这个单词 aerate 后面加上一个 ed， aerated water 就是气 水就变成形 词 了 啊。 对， 所谓的气呢，就是什么？那苏打其实就是二氧化碳。碳酸饮料，哎，但是同学们注意呀，碳酸饮料不能喝太多，为什么呢？看来今天真是小学自然课啊，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呢，同学们？因为它对牙齿不好呀。 对，没错啊，对。不过呢，如果要是大家买那种天然的这种苏打水，就是 OK 的，就是它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时候，本身水里面就包含这个。气泡啊，这个水是纯天然的，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可能对身体可能好处会多一些吧。 哎，这个词儿可真好哈、这秋天咱们学第一个词就是空气，确实秋天给人感觉最大的一种感受就是空气突然清新了，秋高气爽了， 没错， 不像夏天这么闷了，感觉好像都喘气都喘不上来了，有时候那桑拿天里 对，心情也特别好了。是吧？ 对，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这词儿哈 ，aerate， 注意它读音是 a，aerated water， 哈 ，earthworm 等等这些。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aerial。 对，好，那咱们先来看它的构成啊。这个里面的 air 刚才讲了，表示的是空气。朋友们看后面的 ial， 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对不对？ 它，所以这个词儿从字面上来讲就是空气当中的。大家想想，在空中我们要干啥呀？是不是坐飞机呀？对吧？所以记住哦，这个单词首先表示的意思是空中的、空气的，大家记住了吧？啊，然后慢慢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才能叫做啊什么飞机上的呀、空中的呀，就这么一个含义了啊。所以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成长属性的，从最原始的空中的到空气上啊、飞机上的，它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这个单词啊，可是咱们1.0版讲过的，所以呢，咱们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复习。赶紧看看这些例词例句是不是自己以前笔记里都写过的呀。第一啊，就是从飞机上的，比如说我们有空中摄影，哎 aerial photography， 哎，坐在这飞机上啊，镜头对着大地一顿扫描，拍出一些非常漂亮的鸟瞰图等等，这些 aerial photography。 比如说空中发动打击，发动攻击 aerial attacks， attacks， 或者叫做 bombardment啊，就是这个 轰炸 了，已经是吧？轰炸了。 对， 啊、 反正这个动作呢，它是从飞机上来实行的，在飞机上做的。你说你要不坐飞机、 哎， 你怎么能在空中呢？所以它肯定是飞机上的。 对，不过呢，大家知道，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我们其实想去拍一些航空的照片，不用自个儿上去了，对吧？我们整个什么？整个无人机，对吧？整个那个 drone， 哎，他都自个儿上去了，他都拍去了。所以你看他拍的多好看呀，俯瞰啊，悬角啊，对吧？ 嗯。 所以我们说那种俯瞰图，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An aerial view of something。 对了 ，an aerial view of something。其实这个例句咱们以前是给大家 讲 过 的， 是吧？ 是的，所以我说复习嘛、 哎、 这个单词啊。然后第二个含义呢，就是空中的、空气当中的，也就是跟地面以下的形成一个区别，形成一个区别。比如说榕树，我们也知道榕树 banyan 啊，知道这单词儿啊。榕树呢，它有一个气生根，这词儿军例句我们也讲过。气生根，气生根是什么意思？生气了是吗？不是的 啊。 哎，傅老师给大家解释，来，小学自然课又开始了，什么叫气生根？ 大家有没有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时尚的一个植物哈、啊，叫做空气凤梨。 对， 我曾经就这个空气凤梨呢，还写过一篇鸡汤啊励志的文章。那就无论是这些榕树啊，还是这个空气凤梨啊，它那个根它不是生在那土里面，它是就在空气当中，就在空气当中，它的吸附性特别的强，它能够把空气当中微小的水分子全部吸收，化作它的这个养分啊，所以不要把它读错，人家叫做气生根，不是生气根儿啊，别读错。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呢 ，aerial roots， 哎，就是空气当中的根，这其实也体现的是这个动植物啊，它的非常坚强的生命力。你要在那个什么沙漠里啊啥的，它根本就没，它在土地沙漠里面没有水，空气当中可能水分会比沙漠里面还要多，所以它把根儿都长到外面去了，对吧，朋友们？ 同学们，这种根厉不厉害啊？俗话所说的，喝风气，喝风或者是喝空气就饱了。 嗯， 你行吗？ 就是啊， 对，咱行，咱不行，咱做不到。植物就可以，植物的生命力真的非常强。你看到好多城市的地上那些树，那个根都已经到了人行道表面了，跟那密密麻麻的扎着根。 对， 生命力非常强。 我还最近看了一非常强。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哈，大家知道中国的有一个大沙漠叫做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对吧？哎，最近啊，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沙漠里啊下雨了 哟 啊，而且沙漠里面还发洪水了，你说多有意思？ 太反常了哈， 对， 太反常了， 也当然有可能和气候变化相关了啊。 嗯， 结果你就说这植物多厉害啊！这雨水刚一退下，嘿，人家沙漠里面长出根来了。 嗯， 你说它得等多长时间？这个雨就这小种子，最后它长出根来了。所以自然界植物很坚强的啊！你看到这个单词 aerial roots 啊，气生根，你要知道是一个植物学方面的词，但它其实也蕴含着我们生命的一些哲理，给我们一些力量。 对，这个词呢，咱们讲的是形容词啊 aerial， 但人家做名词的时候还可以讲什么呀？到天线， 天线，宝宝那天线，你知道天线为什么是这个词？为什么？这很简单，是不是？ 嗯， 为什么？ 因为它在空中嘛，一根一根的嘛，对吧？ 天线啊，在而且它是负责收发这空气当中的信号， 可不吗？对，那你说哟，晶晶，这天线不太牢固啊，别走底下，太危险了。这个不太牢固怎么说呢 ？The aerial doesn't look very secure to me。 哦，这个里面的 secure 哈、啊，表示就是安全的，是吧？哎，所以他说 the aerial doesn't look very secure to me。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天线不太安全， 哎、 那就随时会掉下来。 好， 哎，对 了，行，学会了啊、嗯，咱们继续往下看。 挺好。 这第三个词呢，长得也是 a e r。但是人家这开头的读音呢、就变成 I 了，叫做啥词啊，这叫做 Airy、 哦、 叫做 Airy 或者呢、当然美式读法呀也可以读成 Airy 都行，人家这词厉害了、还有一拼写不同的方式叫 EYRIE 厉害吧， 嗯，就是它的拼写也不太一样啊，当然它的发音也不一样，但它的含义是相同的啊。 嗯， 好， 那咱就读 Airy 好了啊。 行，咱 就 读 Airy， 读音挺多的、咱们统一一个吧，叫 Airy， 来读 Airy 吧。 好，那拼写咱们就以这个讲稿上的为准了，好吧，朋友们、啊。好，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里面的 A E R， 来，我们在互动区自己敲一下，啥意思？刚说完的 空气啊， 很好。大家看到后面这个 IE 了没有？记住哦，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单词的后缀名词儿，它表示的含义是地方、空间啊。你说房间行不行啊？也成啊。所以你看这个词 area 字面含义来看，就是这么一个空间，一个房间，它不是建在啊地上，不是建在地底下，原来建在空中。你说了，这是啥呀？这一定是雄鹰，对吧？哎，这个老鹰大鸟人家住的那个巢啊，你不能说晶晶我买一房子在哪儿，树上，这个不行，对吧？所以这个单词啊你就记好，通常表示的是啊这个鹰巢鸟巢。但是朋友们，这个词慢慢的又开始演变了，我们都知道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是不是都是这个岛屿对吧，或者海洋文明、群山峻岭啊，朋友们，对吧、你看像英国，你看看啊像德国、群山峻岭、所以呢有很多的军事的古堡碉堡都要建在这些悬崖峭壁之上、所以慢慢的哎，人们就用这个 Airy 这个鹰巢鸟巢来形象的去说啊，你看看建的那个高处的城堡，高处的房子， 直接就建在空中的，手都够不着的地方，人都够不着的地方，建在空中楼阁，建了一个， 对， 是吧？ 对，就是以前呢，就现在我们总觉得，就是如果你建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哈、那会显示出你的身份和地位，啊，尤其是一些土地比较稀缺的地方啊，建的越高的地方，越好。但是呢，从这个古代人类的建筑发展来讲的话，是越低越好，而越高的地方其实都是和边疆啊、驻守啊、就军事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你看，像这个日耳曼人来到英国以后，人家可不去苏格兰，对不对？人家去哪儿啊？去英格兰，去威尔士，因为那个地方地势低，土地更加肥沃，更加利于农耕啊。所以以前的话，越高那个地方没人去。啊，对这个单词，大家要对它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 是，空中建造的空间嘛，字面意思就是说 ，airy、啊 ，ie， 这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一种，是古老的一种名词后缀，表示空间。我要是大家伙儿的话，我就先把它记下来。这别人可不一定知道 ，ie 表示空间 ，airy 高处的房子，高处不生寒，空中楼阁，哎，等等这样的意思啊。人迹罕至之处，鹰巢，哎呦，那现在 老鹰的地位可真高啊！鹰巢，你想想，人家是飞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不像咱们啊。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了啊！高处的房子，后来引申为高处的房子或高处的城堡 ，eyrie， 大家认识一下就好了。我觉得这个词儿呢，纯粹是开眼界的，也不知道怎么用啊，了解一下就好了。 对， 啊、 就是说很多单词呢，它其实背后和地理和历史啊这些是有关系的。比如我考大家一个词叫做高地，可能我们一想到高地那个词就是 highland， 大家记得吧？ 嗯 啊。但是其实这种高地只能形容英国啊苏格兰地区的高地， 是的， 如果我们去形容法国的那个高地那个高原就不能用这个词。 嗯 啊，哎，所以就是有些词它是指向性非常强的，像这个单词我们说的高处的城堡，你就要知道它的指向性极强，就是那种军事性的，所以不要用错哦。 好，那考考大家，都说到高地了，那青藏高原的那高原用什么单词来说呀？哎，考考大家啊，看谁知道。行啊，你先别去百度吧，继续听下面的课。来，我们下面一个 arrow 出现了哈，妥妥的接上一个 aero， 哎，就是它的第二个词根的形式 arrow。aerodynamics， 同学们应该会很敏感的感觉出来，这是两个单词的拼，就是拼咋说组合而成。 哎， 组合而成。 对，这个在词汇学当中叫做 compounding 啊， compounding 就是融合在一起。 融合。那这个 dynamics 好像我们看着也挺熟的。这个 dynam 是什么？还记得吗？来，请傅老师。 啊，如果大家经常去坐火车的话，都知道有个什么车啊？动车，对不对？ 对。 啊，动车，动车，干嘛叫动车呀？啊，干嘛不叫 D 字头啊？干嘛不叫 C 字头啊 ？Z 字头啊？对不对啊？因为那个动，那个 D。其实就是你看到这个词根 dynam， 人家表示的含义就是动力、力量，就这么个意思了。那 动力火车 啊，对，啊，唱唱 去啊，那啥，对，等等等，他明天的，等明天，是的，是的，嗯。 那前面的这个 aero 我们刚才讲了是空气，对吧？所以这个词蛮简单的，就是哎呀跟这个空气力量相关的一个 ICS， 这个后缀表学科，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空气动力学。 仨字儿哈， aero 空气， dynam 力量， ICS 学啊。 对， 所以 空气动力学呢，以前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啊，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提上了一个日程，它非常重要啊。小到大家玩那个无人机，对吧？你看那个无人机在那个空中盘旋，它非常稳定的啊。大到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不是设计出自己的这个 C919 大飞机呀、啊？ 是 吧？ 国产 这个飞机，对，国产很厉害。它飞机在空气当中，大家知道要流动的，它要动起来。如果你不计算好它的这个空气动力的啊这个公式的话，空气它就可能就碎了。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在制造什么，知道吗？制造空风洞，风洞就是在地下模拟一个巨大的一个风口，来模拟飞机在不同的高空啊它的这个动力的表现。啊，我们知道最牛的一个科学家就是钱学森，是吧？其实他也是空气动力学的专家。所以这个词可能以前我们不了解，但是我告诉你，在未来的10年、30年，这个词一定是我们的一个科技的发展的方向啊！所以这个词我们四个都要把它背下来啊，叫做 aerodynamics。也希望我们学习的同学们啊，如果有志从事这方面，你去学这个空气动力学，为祖国做贡献啊！ 哎呀，这个咱们这个P 台这涵盖的学科太多种类了，简直 多。 这又是轿车制造业了。空气动力学，你看同学们，应该说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话，应该是大家可能一些爱车的朋友比较关注于轿车的外形，可能有的人呢比较爱喜欢那种流线型的车型，所以这种流线型其实就是 aerodynamics， 对吧？ 有道理。对， 汽车的流线型，流线怎么说？不是流也不是线，它其实就是 the car's aerodynamic shape。 啊， 空气动力学的 空气动力，对， 就是 不仅汽车啊，对，像我们的高铁，对吧，朋友们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与这个火箭等等，其实它都要有这个 aerodynamics 啊，这个空气动力学的知识和技术。 好，来解谜一下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哈，青藏高原的高原应该怎么说呢？就同学们答对了，叫做 plateau 啊 ，plateau 这个词。 朋友们，这个 plateau 这个词也是形容法国的那个高原啊，就啥意思呢？就是它是挺高的。但是呢它不像啊像英国那种它到处都是尖儿，就它地势非常非常高， 它是一大块平的高原， 平的，对，就到了一定高度它平了啊，所以这种高原你想咱们的青藏高原是不是这样的呀？ 是的， 你没见到青藏高原上面全是尖儿，对吧？ 对 啊， 平的。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的事业到达了一个瓶颈期，那个瓶颈期也可以叫做 plateau 对了啊，就是你达到一定高度了，但是你上不去了。 对了，没有，对，它不能整体再上一个 plateau 了，就这意思啊。好，继续来看，看了空气动力学流线型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叫做 aeronautic。aeronautic 还是把它拆分开来啊？我觉得这个 not 挺熟的，是不是 ？astronaut 啊，什么什么 not，n-a-u-t 是什么意思啊？ 朋友们记好啊，这个 NAUT 等于以前我们在 1.0 里面学过一个三字母词根 NAV， 它们的含义有两个啊，一个表示的是航海，一个表示的是啊什么定位呀、航行啊这样的意思。 对了 ，Navy、Navigate、Navy 啊，是不是等于那个词儿？ 对的， 想起来了。 啊、所以朋友们看这个单词叫做 aeronautic。前面的 aero 表示空气，所以你看看多好玩啊！它是在这个空气当中去 航 行啊， 空气中航海， 航海，哎，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在天上的翱翔？哎，那个什么航空的，就这个意思，在天空中翱翔啊，航空的。 所以大家要是没记好的话，还可能就会记成航海这个词。 是， 其实是航空，它这个 not 的意思等于航行，其实等于是航行的含义。 对，我记得是5年前吧，我好和晶晶老师一次聊天，我都说过，我说5年前，我说当时的时候咱们是建高铁，对吧，朋友们啊？我说下一步咱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再往下走，一个是再往上走。哎，你看，果不其然，我们国家的发展，对吧？再往下，再来看。探索这个深海，对吧，朋友们啊？再往上，你看，我们有 C919的大飞机了，我们现在已经跑到火星上去了。大家看到最近我们在火星上的这个图片，对吧？我们1000天啊，这个生日照，对吧？所以国家太伟大了啊！上天入定啊，干啥啥去，是吧？所以哎，就这个词，朋友们记一记啊，叫做 aeronautic， 航空的， 真的。上至9天揽月，下至5羊捉鳖， 对， 这是古人说的这种神话中才有的能力，借助现代的科技都实现了。 对，而且大家能感觉到哈、就是我们现在是干嘛呢？不是以前啊，我也有啊，比如说你什么什么国家，你有个技术，好，我也有，是吧？我们现在叫什么？我是第一个干这事儿的。大家想想，咱的月球。对吧？你能够跑月亮正面拍去，我能落到月亮的背面去，已经不是说你能我也能，是你没有，但我有，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强大，对吧？ 我们呢在词根1.0的时候，第四讲里讲了 aeronautical 这个词 ，nautical C-A-L 呢是航空工程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 aeronautics。我们讲的是航空学、飞行学和飞行术 aeronautics。 也就是在 aeronautic 这个词的后面呢，再接上一个字母 s 啊，就变成名词了，就是航空学。 好，再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aerospace。同学们说，老师我知道 aero 是空气 ，space 呢是空间，空气空间在一起，那它们组合成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我已经不在这个啊地球上，我干这个工作了，是不是？我要到什么空气当中，到宇宙空间当中去做事业， 哎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航空航天工业，就是我们的航天航空的技术，就叫做 aerospace。 航空航天工业叫做 aerospace、嗯、那这个词在今年学习可真是太应景了、 嗯、 我们还有三位航空员正在高空作业呢啊， 可不， 天天看着我们在地球上运转着、 嗯 啊，他天天看着咱们运转，哎，这样的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很酷，不是吗？ 嗯， 在那么远的地方监测着咱们， 看着我们啊，对，当然其实也是在保护着我们，对吧？ 嗯， 所以，哎，他们在从事什么？从事的是航天和国防的工作，英文就叫做 jobs。什么样的工作？在哪儿的工作呢 ？In aerospace and defense， 在航空航天和国防这个领域的工作。 好 ，defense 是国防、嗯、啊 ，defense 保卫啊，国防。 嗯 ，the aerospace industry 就是航空航天工业， 没错， 学会了啊。 在咱北京啊，这个应该是在北部啊，有一个地方很厉害，就叫做航天城，对吧？ 嗯， 哎哎，那个地方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啊，当然你也进不去，你就在外面看一看啊。无数的这个航天航空工业的科学家们在这个航天城里面日以继夜的，对吧，在工作、 嗯、 哎，所以也是值得点赞，很厉害 的。 啊， 咱我身边一同事也曾经在看见咱们这个航空航天员进入外太空的时候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说 嗯， 想当年曾经我也应该是一名航空航天员，现在在做着英语主播的工作。 哦，哎呀，哦，就是他以前可能的志向还是想从事航空航天，是吧？ 对对对，啊，人生还是很有趣的啊。不过我觉得都有共同点，就是视野比较开阔啊， 嗯，说的太好了， 比较广大，都是向着外太空发展的啊，向外边发展的。你这个学语言，你是向外国发展。 那可不 好、 嗯、 所以这几个词 aerodynamics aeronautic 和 aerospace 这三组大家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记，最后这个挺有意思的，叫 AUR， 这个词呢叫 aura， 大家听听这个词有一种什么感觉，能够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aura AURA、嗯、反正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能感觉这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然后旁边一道彩虹这样从头顶过去、 嗯、 一道红光这么过去。 对，这个词的这个发音我也觉得还挺浪漫的。 aura， 对 ，aura， 就这个词还挺浪漫的。 哎、不给大家卖关子，啊、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挺玄妙的、 嗯。 这个词儿叫做气场。哎，现在大家不是很流行说什么气场碾压什么之类的气场吗？这个词儿就是一种氛围、气质。那种场，你光环、气氛，你解释不出来的那种特别玄妙的东西。说， 没错， 大家说说，富妈有一种什么气质？富妈是不是有一种 啊, 啊, 啊, 啊那什么的气质？啊、那什么？ 有妈妈的气质 啊？对，有种妈妈的气质，对不对？ 嗯， 我们说这个人，哎，看着总是满满的有信心的样子。我们说这个人看上去有、 嗯、 挺有权威的气质的。就这种气质就叫做 aura、 嗯、 为什么能从词根看出来吗？ aura、嗯、因为这个里面本身就有空气的感觉啊，这个 aur 是不是、啊、就是空气啊，所以你想弥漫在空气当中的一种感觉呢，当然就是一个人的气场了，是吧？ 对， 比如星星老师啊， 一站在我面前我就感觉哎呀， 整个人都不存在了，像湿了，整个人就完全就化为灰飞烟灭了。 哎，我跟大家说啊，晶晶老师是在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朋友当中很有气场一类。 嗯， 看见他吧，你就觉得他能力超群，人品第一啊，他就是一个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有这个 aura 的这么一个人。 啊，对，这东西哈是个啥呢？据说是由生物体散发出的光影，据说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aura， 大家说你身上有一种什么 aura 呢？就是那种任何看不到的发散物，尤其是那种气味，同时呢，也是一种疾病发作前的先兆和预感。aura、 嗯、 神不神秘？这词儿 神秘， 神不神秘？ 嗯、 你接下来上 PK 台之前，你要是把你这水杯打翻了，你今儿听课听不踏实，你今天学习效果不佳。 对，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讲一讲这个词背后的一个文化渊源啊。在这个古代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化学 chemistry 它是一个科学啊，但是在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觉得啊，什么叫化学呢？化学它其实是在研究人类的物质的，他认为人类记住哦，是由几种液体汇聚而成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叫气场啊。 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觉得大受震撼。 嗯， 好。大家仔细 看 没听懂，震撼吗？ 大家仔细看看，据说只有少数人能看得出来，我头顶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光，啊，我看谁能看出来？据说 我们都看到了， 看到了， 一大长条，我们都看到， 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啊，这个已经显形了，它已经显形了，富妈妈现在马上要拿出另外一个自己的光环，人造光环，人啊，对。行，我们都看见了，亮哗啦啦亮堂的一片啊，可以起来，时间到了，可以起来上个卫生间了，是吧？就这种光环气场，你说不明白，每一个人的这个气质和气场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嗯、 对，有的人看着你看着吧，你就特想欺负他，但有的人你看着吧，你就不敢欺负他，他能欺负你， 嗯、 对不对？ 嗯对，就像我那天带着我小侄子哈去游泳去，我想给他报个游泳班，就几个那个教练嘛哈，我说你喜欢哪一个老师啊？他就指一个老师，我说你为什么找这个老师啊？他说我喜欢他，也没有交流过，什么都没有， 对， 得他就选他了。啊，而且学的还挺好，挺高兴的。 哎，气味相投。嗯、我们说这个人，有一种远远看去有一种权威的气质，就什么呀， 嗯、 不容侵犯的那种气质。She had an aura of authority。哎，所以这个词的搭配其实挺简单的， 嗯、 就是 an aura of 什么样的性质？ 对，或者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很自信的气质，那就是 he has an aura of confidence。啊，一种自信的气氛。 等，说清楚，什么就是 confidence、哦、an aura of confidence。 啊，你读慢了不就是这样吗？ 对 不对哈？ 对、 啊、 ，an aura of 什么什么，大家来给自己、 哎、 加一种强加一种气质吧。你希望你自己身上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 气 质？我想了解一下。如果给你一个魔法，你希望你自己的身上会有一种 an aura of 什么？我们来练习把这个单词拼出来并造一个句，来吧同学们、 嗯、 你希望你身上有一种 an aura of millionaire， 有一种土豪的气质也可以 可以 希望你身上有一种 an aura 神秘的气质啊、 oh, mystery、嗯、一种神秘的气质。 如果你希望你的身上有一种 an aura of Doraemon， 有一种哆啦 A 梦的气质也行。哎呦，大家给我们把整场屏幕都已经给我们摆满了气质了，已经啊，鲜、 哎、 花丛生 啊！ 同学们来给自己强加一气质吧，好不好？ 好， aura, 强加一个，强加一个啊！ 就是这种神秘的气质，好吧？也是一些癫痫或者是偏头痛发作的一些前兆，是用在医学术语当中。张小鱼同学说、 嗯、 我希望呢我有一种 an aura of peace， 平静的气质、 嗯、 哎这个好、 嗯、 哎这个特别好特别好。没有人希望自己有一个暴躁的气质吧？ 对， 但是也 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如果你想有一种什么的气质的话，请你先从打磨你的眼神开始。就是人的很多气质其实是眼睛，比如你的权威感，你的自信心，对吧？你的平静等等。 哎，这个这难道不是从内散发的吗？如果说你刻意训练眼神，可以训练出、 嗯、 比如说你是个很怂的人，你训练眼神你可以训练成一个很权威的人，会被看透吧，会被看破吧。 嗯，反正可以先从眼神开始的啊，不过苦练内功也是很重要 的 对吧？ 我们有位同学说我希望我有一种 an aura of godfather， 有种教父的气质 教父的感觉。 说实话这演教父的演员也确实具有那个气质，他要没那气质、 嗯、 他驾驭不了那种角色。 可不， 如果他要是一看就一小可怜，他能有那气质吗？不行，对不对？哎，所以这是今天全场最佳、 嗯、 最具气质的单词，就是这个词 aura 啊，aura 气氛、氛围、气质。 好了，说了空气以后，咱们来说说这个折磨痛苦，好不好？把气氛降下来一点点哈。有多痛苦呢，同学们？你们现在生活中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伤脑筋啊，头疼的不行啊，又没有解决办法呀，天天茶不思饭不想啊，这种感觉叫 agonize。 今天介绍第二个词根 agon。 嗯，好，这个词我跟大家讲挺疼的啊，是一个很痛苦的词，因为它首先表示的含义就是打击，所以你想难道打一下可不疼吗？是不是啊？啊，哎，就这感觉啊。继续用劲使劲， 戏有点多了 啊。所以朋友们以后再看到 agon， 你就往那个打击，往那个疼痛挣扎痛苦，就这个感觉去想。 哎，加上一个什么 nice 这种，是吧，动词的后缀，使它怎么样，使它非常的痛苦。哎，这个词是不是跟 organize 长得有点像？我是说换一个组成方式的话，是 organize， 对不对？ 是 组织。你想想，哦，差一个 r 哈。agonize 呢，啊，怎么一个疼法呢？ 大家就记住啊，哎，对，没错，而且就是，为什么叫焦虑的痛苦呢？就这个词当中，他会想，就是说你花了好长的时间，对一件让你觉得很难受的、很郁闷的事情，在反复的去思考，就这种感觉就叫做 agonize， 苦苦思索，焦虑不已。不是，你比如说，我到底要去，我现在到底要考哪个学校呢？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呢 ？I spend days agonizing over whether to take the job or not。 花了好长时间啊，就痛苦的思考，对吧？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词它更多的并不是一种肉体上的啊这种痛苦，它是在精神上的，对，一种折磨。我们说肉体上的痛苦叫做什么？叫 torture， 对吧？那真的是拧你的肉啊，对不对啊？好 ，torture。那么 agonize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这个词就是。就像刚才金老所说的，我到底要选不选个工作呀？对吧？或者说我到底咋地呀？我以后的方向是啥呀？ 对， 一天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感觉， 苦苦思索，特别伤脑筋。就是家里那些家务事儿啊，怎么处理啊？到底啊？到底这套房买不买？卖不卖呀？这些， 对对对， 想的就是这些，或者是大家 股票要不要买呀？ 对，你那小时候咱们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一布置一作文题，哎呦喂，那绞尽脑汁啊，到底写什么呀？ 对 ，agonize over what to write。是吧，你看怎么有的人这随随便便一写就是几千字儿，咱们怎么随便怎么一写就五个字儿呢？怎么随便写了好久才五句话呢？怎么写不出来呢？ 对， 所 以对什么事情在痛苦的思考后面要接个介词 over， 你看 over something， but I don't， 对吧， agonize over what to write， 就是我不想绞尽脑汁的去想事情了，对吧？所以一定是 agonize over something 或 agonize over doing something， 就苦苦的思考什么事情。 那这样，我们送给大家一个方法，也算是解决办法，送给大家一至理名言。有句话说呢，痛苦的人不采取行动，而采取行动的人不痛苦。People who agonize don't act. People who act don't agonize。哎，这就告诉我们呐，你一旦焦虑的时候啊，你就去做事儿就行了，你把这事儿做起来干起来，你就不焦虑了，好不好？ 对，太好了啊！尤其是大家以后在工作当中，你有的是觉得很痛苦，但我教大家一个点，就是啥呢 ？Act。那你说老师，我怎么 act 呢？特别简单，要把它做 dissolve， 去分解， 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一个大事情， 哎， 对，把它分解成很多步骤。或很多块，然后找那个好做的、容易做的，先把它攻克掉，一点一点的就把它全部分解掉。 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手头有什么特别焦虑的事情的话，建议大家把它们细化，做些小小的步骤、细节的步骤，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种焦虑了。否则你老在那儿想，你又不行动，那这不是焦虑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吗？ 那成哈姆雷特啊！ 对呀，最后怎么着？最后这焦虑可能也就好，也就忘了， 也就忘了， 这事儿也就没了，就不了了之了。好，所以说呀，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焦虑的人呢，不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人呢，不焦虑。 不焦虑， 就送给大家。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晚上睡不着觉而烦恼呢。哎，失眠，我觉得真的是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 你说那个 insomnia 是吧？ 就是 agonize about falling asleep。他们因为自己睡不着觉这件事情而非常的烦恼，而这种压力呢，又只会让你更加难以入睡。同意吗？同意的扣一。The stress will only prevent sleep。为什么？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多失眠的。我一看那晚上的朋友圈啊，就是当然，说明那会儿我也没睡啊，全是那个说，全是那些什么说，哎呀，又天亮了，哎呀，怎么又没睡着？你看我这会儿这点我在干嘛呢？就。老是全是这种又失眠了的这些，这么多扣一的朋友啊，你们都失眠？为什么现代人失眠？原因在哪里？我特别想知道。 我倒不是失眠，我是睡得比较轻 ，easily disturbed。我是这样的人， 明白 啊，就一点声音我可能就睡不着了。对，但是我还是我想睡的话，我还是可以睡的。 是不是因为现在咖啡太普及了，大家喝的特别多，很多年轻的小孩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喝那冰咖啡呢？还有的同学说睡前玩手机，或者是压力过大，哎，我觉得都是有原因的。 对，我是觉得 太多。 对，就是白天的事儿，如果你理不顺，晚上你就睡不着。 睡不着，也对。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现在普遍啊，脑力劳动太过度了，而缺乏一定的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疲劳，导致你整个神经是非常兴奋的。 对对对，没错，你是 mental fatigue， 反而让你会 非常兴奋， 非常兴奋。 啊、 你应该对，比如去跑跑步、游游泳，对吧？你让自己这个。身体上，刚金老师说，你身体累一点，你可能就会很快的就疲乏了，就想休息了。 嗯， 很好， 那我给大家教一个，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睡前什么都别干，你呀就看 PK 台，或者是你就点开 PK 台的音频来听，保准您十分钟以后马上睡着。 嗯， 甭管我们讲课讲多嗨，你只要一听到英语啊，英语啊，睡着了，好不好？ 对。 是个好方法， 这个和看康德的作品可能是一样的 啊。你就看点什么你觉得特乏味的东西哈。 对、哎，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宣传方式啊？难怪总是宣传不成功呢。好吧 ，agonize 啊，咱们继续往下讲。第二个单词叫做 antagonist， 前面加了一前缀叫 ant，ant 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相反的意思啊 ，ant 就是反。所以你看后面那个 A G O N 是我表示的是打呀，对吧、 嗯、 ？I C 是不是人呢？对不对、 嗯？ 所以字面来看的话，就是反着跟你打的人，你想，你总东他说西，你往上他往下，你瞅瞅啊， 对着干呢， 可不吗？啊，所以这种人就是我们说的对立者、对抗者啊，就叫做 antagonist。 嗨，说的不客气一点，敌人。对敌人要像寒冬扫落叶般无情、antagonist 对立者、对抗者、对手、敌人，比如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败过给你的对手 never lost to your antagonist， 从来没有败过，对吧？ 说这个人呢生来就是一唱反调的。He was born as an antagonist， 生来就是说人家说东他说西，人家说对他说错。 这句话很形象哈、啊、，He was born as an antagonist 啊，这个 be born as 是来自于海明威的这个作品当中，他经常会喜欢用这个词啊，说生来怎么样，就这么一个词，很形象啊。 对， 但是这个 antagonist 这个词呢，还可以表示的呢是在小说当中的配角啊，所以我们总听到，比如说，哎呦，他跟我演一场对手戏，大家记得吧？啊，所以那个配角也可以这个词叫 antagonist。怎么来的？ 不是主角是吗？是配角。 配角，主角是吗？是下面这个词吗？ 哦，那啊，行，那咱先来看主角的这个单词啊。 嗯， 没有想到主角竟然是这个词，叫 protagonist。 嗯，好多朋友呢会说，老师，这个词里面的 p r o t 我知道，表示的是前面，对吧 ？a g o n 表示的是打 ，i c 是人。所以字面含义来看，好像就是啊，在前面先打的那个人啊，哎，大家想想， 很能打呀。 对， 一下就让他去。 真能打，冲在前面 打 叫很能打。 哎，所以很能打的人牛人，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主角主演啊。那么 protagonist 是主角，那么配角就是 antagonist， 这两个词就是一对反义词。 哎，跟主角对打的，演对手戏的配角。 对， 这个我有一个问题 ，PRO 是我们说过的前者，首先这 PROT 也是吗？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世界上不仅仅有 PRO、PRE， 它还有 PROT， 只不过它比较古老，用的不多了。但你必须得认识哦，表示的也是先前、首先、前者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它读音呢是 protagonist。 嗯，没错， 对吧？ 很好， 是 protagonist。 protagonist 重音在 T 上，对。 好， 我记得之前和大家也分享过哈，怎么判断小说当中的主人公和配角，对吧？大家还有印象吧？ 嗯，没有什么印象了。 哦，好，不错。 这如实相告哈。那一会儿您 一定记住 有啊？那您有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怎么区分吗？ 就一句话，开头和结尾，他的命运是否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他是个坏蛋，你发现他最后他还是坏蛋，他就是配角。你去看那些电影，他的命运、他的性格，或者说我们对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主角了。 是作者舍得花那时间和精力去改造的人物，那， 哎， 就是一主角。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对吧？ 哇，如果说你的人生中，咱们推而广之，你从小啥样，你这个老了啥样，你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生，你以什么样的面貌死去，你一生中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那你把自己人生活成一配角了。 没错，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从小时候一个样，你老了另一个样，哇，那你人生很值哎，过的你过成了自己的主角。 对呀，啊，为什么要变化？是因为你有新的方向才变，对不对？你不变，就因为你走着在一个赛道上嘛。啊，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也没有对和错啊，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挑战，你也可以去做主角嘛。啊，如果对吧？啊，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我觉得你做一个配角，做一个军师也是挺好的哟，对吧？ 如果你的人生能活成大变活人，或者是让别人士别三日当刮三下眼睛再看你，哇，那你这人生过得可真值得。 对， 同学们， 你像我身边， 是 对，就有很多朋友哈，就比如他以前是做媒体，哎，人家现在做教育了啊，以前人家做教育，哎，他现在可能在做科技，他做技术啊等等，所以就做的还很成功，不是瞎折腾，还是挺好的。对，他很快乐，就是他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更色彩斑斓一些， 他的 aura 也更加的丰色彩斑斓一些，赤橙黄绿青蓝紫啊。 对，你像我身边一个朋友呢，他是做投资的啊，虽然他只做投资，但他投资的领域很多，有科技，有餐饮啊等等，所以你也觉得他每天都挺高兴的。 这个 protagonist 呢，就是戏剧、电影、书当中的主人公、主角，比赛斗争中的主要人物、主要参与者，某种政策运动的倡导者、拥护者等等。比如作品当中的 main protagonist、main character， 大概就这意思。 主人公。 对，好。长期以来，他是我在舞台上看到的表现最为丰富的主角。He is as richly drawn a protagonist as I've seen on stage in a long time。哎，舞台上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吧？哎，就这个词了哈。看着挺复杂，咱们这节课呢就把这些难词化为简单的词了，教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课堂非常丰富。第三个呢，别扯别的呢，就到下一节课再扯了。今天就讲不了了。我们最后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些单词。词根 ,AER, AERO, AUR。 表示的含义是空气。 Aerate。 使暴露于空气中，使充满气体。 Aerial。 空中的、航空的、空想的、空气的。 Airy。 鹰巢。高处的房子，高处的城堡。 Aerodynamics， 空气动力学。 Aeronautic， 航空的。 Aerospace， 航空航天工业，航空航天技术。 Aura， 气氛氛围气质。 Agon， 表示的是挣扎痛苦打击。 Agonize， 是苦恼折磨